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的事情有这么几件。首先来说说前两天非常热点的一个事情，它现在是有了后续。我们节目也曾经在第一时间呢关注过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优衣库不雅视频上传者被刑事拘留。那么男女当事人这个两人可以怎么办呢？那之后说的这两件事也是这两天的热点。王林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那么这一次他是真的栽了吗？华藏宗门这两天从电视到广播到网络，所有的媒体都在说哈，华藏宗门涉嫌多宗罪，多年做大，到底是谁之责呢？那么这几个话题呢，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来关注的内容。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周甲德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呢，欢迎来到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周甲德律师。周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那么就在19号的晚上哈，北京警方是通报了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不雅视频事件的调查情况。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周律师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后续当中会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据了解，已经有一个人因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刑事拘留，三个人被行政拘留。北京警方负责人说，这段视频当中的两名当事人是在4月中旬在试衣间内发生关系，并且用手机拍摄视频，在将视频传递给微信朋友时，视频流出并被上传到互联网。警方呢，经过调查，先后将孙某某等人控制住。目前呢，孙某某将淫秽视频上传新浪微博的行为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另外三个人因为传播淫秽信息被依法行政拘留。警方表示，对于视频中的两名当事人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那么之前我们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专门请专家解释了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罪哈。那么在这儿呢，也再次请周律师简单的介绍一下，涉嫌到了传播淫秽物品罪，那么这样的一个罪名，涉嫌的当事人如果是被定罪的话，他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我们刑法的364条就是明确规定了传播淫秽物品罪，它的处罚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嗯， 就是其实大家特别关心的，另外主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警方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当中，并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呢。 嗯， 这也是大家可能疑惑的一个问题。 这边他报道当中用到的说是这个用词啊，说是警方表示对于视频当中的两名当事人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那所以大家也在想说，这俩当事人啊，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哈，惹了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出来，那警方正在进一步处理，这俩人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其实我们纵观整个事件，这两个人本身拍这个视频虽然他不雅，但他本身不构成违法，因为这是他们两个的人的私事嘛。 嗯， 只是说目前的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这个试衣间算不算我们法律上违法认定的它是公共的一个空间。 嗯， 但是目前呢，这个包括学界和律师界它都有争论，一部分认为呢它就是一个公共场所，因为它是公共的一个，就是 并不是私属于某一个个人。 对， 嗯， 但是呢又有不同的观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去看这个优衣库这个试衣间，它是一个很私密的一个，虽然说它是公共场所的试衣间，但是它具有私密性，所以说呢这上面就存在了争论。但是目前来说，它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个地方是构成一个公共场所的，也可能我们推测一下它的处罚结果，可能将来它会受到治安处罚。 嗯，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另外一波人还会再替这个当事男女双方哈提出一些问题，说如果照警方现在调查出来的确实是另外有一个姓孙的人没有经过这两个人的允许擅自把这样的一段不雅视频对外发布，而且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所有的网民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么如果说这个视频被外传，男女双方当事人第一不知情，第二他们其实并不愿意，那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而且是这个事件当中最大的一个受害者。那么现在刚才说到了哈，如果是涉嫌违法，有可能会受到治安方面的一个处罚，但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显然也是被侵犯了呀，他们俩能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情况下， 对，其实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边最大的受害者可能就是这个女性，因为我们看媒体的报道，这个女孩子呢她可能还是个学生， 嗯， 我们所有的媒体所有的网民都在关注去挖掘她的各种信息，我觉得她可能承受的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甚至之后还出现了一个谣言，说是这个当事女主角已经跳楼自杀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谣言，就在昨天和前天，当然后来也很快被证实这不是真实的了。 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也呼吁大家，就是你可以看，但是不要去评论，不要去转载，另外转载是违法行为， 对，转载也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主持人也提到了对于他们两个的合法权益怎么去维护，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大家都知道这里边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他们两个人，那么在后续的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他们的名誉权呀隐私权呀都被深度的挖掘，都被别人很严重的侵犯到了，他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去主张自己的这个一些权益的维护。 那只能去找那个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擅自上传的这个头一个人吗？还是中间转载的这些转播的人， 就是，转载的 也有可能 也有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另外就是那些通过人肉搜索去挖掘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他不愿公开信息的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一个违法行为。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大师王林。大师王林这个名字应该说是这几年就没有停顿的间歇的会在媒体上一阵一阵的出来，或者是跟明星又合影了，认了干爹了，或者呢又是跟徒弟有什么纠纷了，等等等等。那么之前呢也是有一大波在说王林的事情，就是他涉嫌到比如说是非法藏匿收藏枪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后来呢就都没有消息了。那咱们来看看这次王林的一个事情，那么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咱们在这儿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再说一下事情的背景。在7月15号的凌晨，大师王林因为涉及江西萍乡居民邹勇被杀案而被警方调查，那么也有不少媒体看到了拘留通知书。这个文书呢是由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发出，上面说呢，王林因为涉嫌非法拘禁罪而被刑事拘留，羁押在萍乡市看守所。同时涉案的刘峰、朱立通有重大作案嫌疑，二人到案后呢，向警方供认他们绑架邹勇后将其杀害。往前倒一天，7月14号晚上，警方呢分别是在江西和广东将姓刘的和姓朱的这两个人抓获，初步审查两个人对杀害邹勇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经过警方进一步侦查，了解到黄玉刚和王林，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位大师啊，他本身的身份还是香港居民呢，涉及到了这个案子。而死者邹勇曾拜王林为师，两个人关系密切，目前上述四名涉案人员均已到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查当中。同时一张疑似王林在审讯室接受调查的图片在网上就流传开了，这张图片据说是来自审讯室的监控截图，图片当中王林身穿黑色短袖上衣，低头坐在审讯椅上，右手的手铐解开，而左手还是被铐的状态。在16号下午2:03，王林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他的署名呢是王林夫人于深圳，消息说呢大师王林被带走调查，那么媒体报道是不实的，属于混淆视听。我丈夫王林7月13号回萍乡协助警方调查，邹勇被不明身份人带走下落不明一事，我丈夫王林是蒙冤的，司法机关已经在逐步还原真相。那么再往前我们查到的这些公开资料可以看到，咱们说到的这个死者邹勇是69年出生，企业家，同时还是江西省12届人大代表，而且他 比较有名是在于他是大师王林的关门弟子，而师徒之间呢，从2013年就是矛盾公开了，上演了一段段的恩怨情仇，从房屋款到拜师款，两人间的经济往来呢上千万，甚至还多次对簿公堂。据统计，邹勇和王林师徒之间至少有三个案子，香港公寓楼纠纷案、深圳别墅案、茅台酒纠纷案。前面两个案子都是王林起诉邹勇，而后一个案子呢是邹勇起诉王林。目前香港公寓楼纠纷案邹勇胜诉，深圳别墅案王林胜诉，两人更各胜了一个案子，而第三个案子茅台酒纠纷案目前尚未宣判。那么此外呢，在之前这个师徒交恶之后哈，邹勇还举报王林非法持有枪支和非法行医，但是在立案调查两年之后，今年的7月8号，泸溪县公安局通报称王林非法持枪证据不足，萍乡市卫计委也表示王林非法行医没有发现有效的线索和证据。那么另外有报道说，这个由于邹勇的举报，王林是一直烦恼不已，在和他人聊天的时候呢，有人主动表示愿意为王林摆平这件事，而王林也表示愿意拿出2000万元作为感谢费，希望让邹勇进去坐牢。而这一次呢，事情出来之后，王林首先就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而一份疑似王林手书的承诺书也被网上曝光了。这份所谓的承诺书上面啊，有王林的香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还有手印，里面说到，如果邹勇在2015年元月前逮捕，我王林在24小时以内将几百万提到王总所指定的地点，如果之后判了邹勇的死刑，我愿意拿500万酬谢承诺人王林。2015年1月1号啊，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证据，叫做他的这个手书的承诺书。而根据萍乡警方16号的通报呢，关于王林是不是涉案到什么程度，措辞是这样说的：警方进一步了解到黄玉刚、王林涉及此案。而对比警方的拘留通知书，涉嫌到的这个罪名，王林在邹勇被杀案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到目前呢，应该说是还是没有办法来证实的。不过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哈，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非常确实的印象，说这个王林和邹勇被杀案已经完全脱不开干系了。所以呢，咱们在这儿也是专门请专业人士来做一个分析。节目请这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周甲德律师哈，首先请周律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协助调查，这是他的公号当中啊，署名是他夫人说到的，说我丈夫是被冤枉的，他仅仅是去被协助调查。那如果真的是仅仅被协助调查的话，那有可能会收到拘留通知书吗？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个协助调查，它的含义非常的广泛。 嗯， 就是比如说任何一个案子，那么你了解真相的人都可能被称作叫协助调查。就是你有比如说我证人，我看到了，我有作证的这个义务， 嗯， 像发现了坏人坏事啊，这些都可以叫协助。那么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刚才的我们看他的新闻背景里边也看到了，就是说有人发现了他叫手戴上了手铐， 嗯，一张图片， 或者是呢 有一只手戴着手铐， 就是有拘留通知书， 嗯， 这个性质其实都已经变了，他已经不叫协助调查的一个广义的理解了， 嗯， 那么他狭义的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涉嫌到了一个犯罪过程当中，所以说叫刑事拘留。 嗯，也就是说在他的公号当中所说的，说他跟这事儿好像还是能够撇清的，仅仅是协助调查，并不是涉事很深的这样的一个，想给大家纠正之前的这个印象。 就是协助调查这个并没有错， 没错， 就是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说它叫协助调查，我们解释协助调查是一个广义的一个概念。 嗯， 那么说一旦我们刑事拘留之后，他的性质就变了。协助调查的人有可能就是我就是做好，可能我们理解的好人好事是吧，我把违法犯罪把他给举报给我们的有关机关， 嗯， 那么你被刑事拘留之后，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惹上事， 嗯，这身份就立刻就转变成嫌疑人了，虽然不一定就是那个坏人，但是他是有嫌疑了。 对，我们就叫法律上就叫犯罪嫌疑人。 啊，嗯，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哈，公安地方面的对外通报当中，它是这个拘留通知书上写到的刑事拘留涉嫌的罪名叫做非法拘禁。 可能大家就在想说，哟，非法拘禁，那跟刚才被绑架杀害那个绑架罪啊什么的，好像不大一样啊。但是不是说这和这事儿又关系又不大了？还是说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还会有人说呢，哟，你看之前啊，王林就是被他的徒弟，就是现在说到这个死者举报，也是很多听起来挺邪乎的罪名，可是最后也不了了之的。那么这一次涉嫌非法拘禁被刑拘了，这个王林还有可能是一定脱不了干系了，还是说其实也有可能查一查，后来查不出什么来就算了？ 其实我们在法律上所有在未经审判的时候，比如在侦查阶段，我们都叫犯罪嫌疑人。就是他这个罪名并不是说我现在刑事拘留的时候是定了非法拘禁，然后之后我可能调查就只调查非法拘禁这个犯罪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非法拘禁它涉及的就是对这个侦查机关要求去侦查入手的时候，就是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他的要求是没有像比如说定故意杀人呀、其他那些要求要多。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侦查的手法。 也就是说，如果是以涉嫌故意杀人这样的罪名对一个人进行刑事拘留的话，他可能需要准备更加充分、更加详实的证据，才可以在刑事方面对他进行拘留。 就是可能对。就是侦查机关在拘留他的时候，可能以当前的这个证据还没有办法以这个比如说故意杀人啊涉及的其他罪名进行一个拘留，可能这个非法拘禁这个罪名的证据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所以说以这个罪名先进行了一个刑事的拘留，但并不意味着侦查之后的结果是非法拘禁或者是其他的罪名，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后边给大家留下来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而这个想象的空间到底会是怎样，肯定是要有赖于公安机关的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在这一次的报道当中呢，因为邹勇这个死者和王林所谓的这种师徒关系和他们之后闹翻了，多次对簿公堂，甚至中间呢因为相关的报道太多，我也没有时间在这里边逐一的向大家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就是他们之间有过很多的甚至很不文明的冲突，比如说雇凶殴打呀等等这样的事情都发生过。而这一次呢，专门出了一个叫做手书的承诺书，说是王林手写的这么一个承诺书，里面呢有自己的这个王林他的香港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甚至还摁了手印，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帮我把这个邹勇走程序给判了刑，甚至判了死刑，我愿意出巨额来感谢，有这么样一个内容。像在这样的时间段出了这么一个手书承诺书，如果说哈真的有这样的一份王林手写的承诺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邹勇被杀的案件，王林涉嫌的过程当中，他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会是一份特别有力的证据吗？ 就是从这个承诺书的内容，我也关注到媒体的一个报道了，我们从这个承诺书的内容来看，并不能判断这个承诺书就是指向犯罪的一个东西。这个承诺书未来我觉得它可能发展的走势是两个，第一个，这个承诺书是合法的。 什么意思？这块我们没太明白。承诺书是合法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媒体的报道，这个邹勇啊，他是一个江西省的人大代表，另外呢他也是当地的 企业家 常委，所以说对他的举报，就是我们在实际当中的举报的话，就存在一定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举报会受到种种的障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就愿意去委托一些人去进行举报，比如说要求我提供他的犯罪线索，要求相关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调查处理。如果说最终了认定他犯罪了，然后我给你多少报酬，这个本身呢并不涉及一个刑事的问题，也可能是他是一个就是合法的东西，也没有说这个就是违法的一个行为，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说也可能存在，就是说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它的目的就是花钱，就是买凶去杀人，但是呢我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我在打这个条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些内容就给它合法化， 就是纸上写的字儿和背后说的意思不是一回事儿。当事人心里边心知肚明，可是落在这个白纸黑字上，你看着哎是个合法的事情。 对，是我比如说我们单纯的看这个承诺书，我们不能说写这个承诺书的人就是一个违法犯罪。 所以说它呢就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其他的相关证据材料来加以辅助，来证明这个承诺书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内容，它真正要实施的什么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然后最终来进行一个界定。但是其实这个承诺书相对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只不过它的合法还是违法，是不是将来作为指认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罪证，还需要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嗯，那么关于咱们刚才说到哈，这个涉案的四个人都已经到案了，而且有两个人呢，据现在媒体报道的信息是说直接作案人向警方呢是认罪，说这事儿就是自己干的，甚至还有媒体报道，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哈，说他们这两个承认是自己直接动手杀害邹勇的这两个人嫌疑人，说这事儿呢是受王林指使的。当然媒体没有具体的交代清楚，说这样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从何而来。那咱们如果说哈，确实是媒体通过一些方法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是一个准确的消息，当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份承诺书对这个王林涉案他可能会构成一份证据，同时又有直接作案的这个嫌疑人两个人说这事儿就是王林指使的，有这样的两方面的证据了，那是不是就能够在判断上可以说啊，王林他就是凶手，这是一个主谋。 这时候我们还说王林在此时的时候他就是故意杀人案的一个重大的犯罪嫌疑人，但是仅仅靠这个具体实施两个人的口供，外加这个承诺书，因为即使说两个人去故意杀人了，他供认了，假如他供认了是王林指使的，但是目前报道当中还没有提到这个承诺书他们的酬金怎么支付的，具体怎么实施的，通过什么方式去教唆的，这些所有的证据都没有报道，所以说还不能够从这个罪行法定啊，或者是这个指控犯罪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他的证据就是我们理解的，他是一个充分的证据，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侦查，进一步的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做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准确的判断，来判断王林就是将来可能要承担故意杀人罪的这个刑事责任。 因为从这一次邹勇被杀之后，媒体的大量报道当中，似乎报道出来之后给大家的一种印象，看到这些报道就会觉得王林这次肯定就是幕后的一个真凶，只是等着这个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证据都做踏实了。那么从您的直观感觉来说，您觉得就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证据，您觉得离坐实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故意杀人的一个幕后主使还有多远呢？ 因为关于王林的报道就是已经很长时间 了，太久了。 就是另外他们之间的纠纷也被报道的铺天盖地，就是一旦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出事，那么在大众眼里边 立刻就会被称为首要怀疑目标， 对，就是所有人怀疑的目标可能马上都指向了他，那么侦查机关也不会例外。犯罪嫌疑人肯定就要被锁定，他肯定是也有所怀疑，但是我们法律上这么多年我们建设我们法治的国家，我们法治现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我们一直强调在法院没有做出判决之前我们都不能够说他有罪，比如在侦查机关我们叫他是犯罪嫌疑人，在这个审查起诉的时候我们叫被告，然后只有等到法院的判决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说他是一个大家所说的这个叫罪人。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来普及这种法律的知识，就是不要，我们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我们要以事实证据来进行一个认定。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哈，从职业的律师的角度，从做一个刑事案件判断这个嫌疑人，从嫌疑人到这个最后坐实他到底是有罪和没罪，其实中间还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证据来说话。 对，另外我们国家的这个侦查阶段它是保密的。就是我们可以猜测，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包括他这个说这个邹勇被碎尸了，其实我好像是没有看到官方的一个报道说这邹勇真的就死了，或者是他被碎尸了，这种信息是我们从媒体看到的。 也就是说邹勇这个人到底是死还是没死，甚至还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呢？ 对，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准确的一个答案，只是说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因为媒体的报道已经报道了很长时间了，包括这个王林的其他的犯罪啊，每一次王林一出来就涉及到很多的词语，很多的 非法持有枪支、非法行医等等等等哈、啊。那么这可能是跟法律上的一个观点不是直接相关了。您觉得为什么大家对王林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且不说这次他和邹勇之间的恩怨纠纷，邹勇突然失踪了，被怀疑是被杀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哟，这王林一定是出点什么事儿，他一定是有问题？ 因为 从媒体报道和这个大家的这种看到的报道之后的反应都会是这样子的。 其实为什么王林一直是热点，我觉得王林他背后有几个词语有关系，这也符合大众包括媒体去挖掘的这个词，比如说美女、明星、豪宅、官商结合、大量的信息的照片，就是把这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师，就是这种所有的对他的一个描述都能成为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关注一直都不减。 这也就是王林这个事情呢，其实官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法的时候，大量的报道已经有了非常浓重的倾向性的一个原因所在，之前做了太久太久的一个铺垫了。 对对，其实我们也理解，就是一旦他出了问题，大家都会说你走着瞧吧，肯定是他，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去怀疑，我们只是怀疑，所以说我们在包括新闻媒体包括广大听众啊，再去评论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以客观的态度，即使说将来他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受到一个不要受公正的审判，不要受到比如说这个媒体呀、这个广大这些评论呀这种影响。 好，也非常感谢周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说完了大师王林呢，再和您说说上师啊，这个华藏宗门的事情。一小段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继续来关注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客户端，听听 FM， 听全世界的电台。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事情，这两天也是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大家也都在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自称佛祖转世，皇帝转生，自创华藏宗门，打着佛教行善这样的名义敛财骗色。目前呢，珠海市检察院对吴泽恒以及多名华藏宗门骨干分子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奸罪、诈骗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起公诉。这个消息其实已经出来几天了哈，大家也都是一直在关注。那节目今天收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是有请咱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来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周甲德律师。首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华藏宗门的四名骨干分子被公诉，他涉嫌到了多个罪名，而其中呢有一个罪名是比较少见的，也挺绕口的，就是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样的一个罪名。那首先呢，请周律师结合到华藏宗门外面这么铺天盖地的这么多的报道，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罪名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法律规定这个组织利用这个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就是说它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多，就是它利用了这些犯罪分子，往往是利用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宗教团体， 然后呢去实施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它里边的强奸、 诱骗、强奸等等， 强奸诈骗、 嗯、 然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自己开着这个餐厅一共7道菜最便宜的2000， 对他。